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超级体验团冬奥故事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播出的超级体验团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是论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哈，要来回顾的是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展历程哈。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来分享了第一届冬奥会的历史故事，那是在遥远的1924年啊，第一届霞慕尼冬奥会。时间来到了1928年哈，第二届冬奥会啊是在这个时候来举办的。第二届冬奥会的举办地去到哪儿呢？去到了瑞士哈，同样是一个小城市，叫做圣莫里茨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第二届圣莫里茨冬奥会的故事啊。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带来分享的哈，依然是来自于中国国家体育博物馆的研究馆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北京体育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崔乐全教授哈。欢迎崔教授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论论好。 今天崔教授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第二届哈，在1928年举办的圣莫里茨冬奥会。其实之前的节目说了第一届哈霞慕尼冬奥会，其实最开始举办的时候并不是叫冬奥会啊，是叫这个国际体育周。 对， 后来被追认啊，说这个体育周就是第二届的冬奥会。其实第一届举办之后啊，霞慕尼这冬奥会举办之后还是收获了一定的影响力的，所以4年之后这第二届圣莫里茨冬奥会呢，跟第一届有一个区别，就是在确定举办地的时候啊，加了一个这个申办的过程。 对， 是由大家申请来举办。第一次其实是说，因为你法国在当年办了这个当时还不叫夏奥会啊，我们后来把它分开叫夏奥会，说这冬奥会你也就顺便找个地儿在那儿办吧。第二届专门是有一个申办的过程了啊，这当中 第一届的影响 啊，受第一届的影响啊，有申办的过程了。所以这申办历程当中有什么故事呢？确定了这个圣莫里茨，其实圣莫里茨也是一个小城市啊，是位于瑞士，是怎么就确定第二届在他这儿办的？ 1928年的第二届冬季奥运会呢，如果按照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国家来举行的话，照理还是由荷兰来举办。为什么？第二届这个就1928年的夏季奥运会是由荷兰 办。 但是呢，荷兰地理位置这个大家知道是缺乏这个滑雪场地的，因此冬季奥运会呢无法在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国家举办，那就开始申办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瑞士的达沃斯、爱登伯格还有圣莫里茨三个城市就首先向国际奥委会呢，就是提出了举办第二届冬季奥运会的申请。因为圣莫里茨原本就是瑞士一个相当著名的冬季运动城嘛，加之它的设施呢比较齐全，是交通呢也比较方便，最后呢经过竞争，他击败了另外的两个城市，获得了举办权了。那么国际奥会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圣莫里茨呢？ 是， 因为瑞士是一个小国啊，它的境内几乎全被群山覆盖，实际上西欧最高的山峰都在瑞士的领土上。所以说呢，你包括白雪皑的阿尔卑斯山峰、蔚蓝色的湖泊，还有绿意盎然的盆地，还有保存完好的狭窄的中世纪街道，等等，这些东西呢，其实都预示这个小国呢非常有特色。而圣莫里茨则是瑞士东南地区的一个小城市，环境优雅，人口呢也不多，它是5000万人。当然相比咱们第一届奥运会的那个它要大多了啊。说它位于这个库尔东南莱茵河河谷的上游，风景呢比较秀丽，四周是壮丽的阿尔卑斯山峰，所以有冰川水布及莱茵河、波河是多瑙河。其实呢，如果看起来他选择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啊，因为这个地方知名度呢归功于一个叫瓦德里特的一个旅店的老板。这个老板呢最初在这经营一段时间后，他曾经绝望地认为说，因为来这里的旅的可是主要是英国人，英国人呢他们在来是避暑的，但是一到冬天夏天就回去了，那冬天他就没有生意了。所以到了1860年的时候，这个 瓦德里特就极力向客人们推崇说，冬季到山区度假非常好。所以老主顾呢，看在这个东家的面子上就答应了，哎，说冬天再来。说最后呢，他们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说随着这里的冬天的景致呢，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所以他们这些主顾呢，回去到处宣传，说在这地方，冬季旅游这个如何如何， 就我们现在说的口碑传播。 对对，从这时候开始，到在冬季到圣莫里茨休假的人逐渐增多了，而圣莫里茨服务的范围越来越广，条件越来越完善。那这样来说呢，经过时间的推移呢，包括里边的国际铁路也路过这儿，还有国际航空站也建立起来了。而且这个老板呢挺有意思，他说为了增加冬季运动项目呢，他建造了大型的越野滑雪、跳台滑雪、高山滑雪以及雪橇等等，可容纳还有3000名观众的室内滑雪场。这些条件一做起来以后呢，就逐渐的吸引这个大众，特别是冰雪爱好者的这个前来这个进行度假，前来游玩。这样呢，这些条件具备了，在竞争中就对其他几个城市啊一块竞争造成影响了。当然，他最后脱颖而出了。这是这个城之所以入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刚提到的那名旅店老板，其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对对， 他相当于是这个整个圣莫里茨这个城市的一个推手一样。 对， 就把他推荐到了很多的，主要是这个欧洲。欧洲旅客的面前，让大家知道，哦，原来这儿冰雪最好还可以这么玩。包括您刚刚说的，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冰雪运动场地的建设过程当中，他自己也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 对， 要没有他，可能这些场地也都建不起来，就是大家也体会不到啊，这儿的原来很多的条件非常适合开展冰雪运动。 对，他既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也是从这个城市发展的这个角度出发。他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城市，帮助了城市，最终赢得了这次冬奥会的这个举办权。 他自己同时也挣到钱了。 对， 这个确实是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小故事。所以圣莫里茨哈，说第二届为什么落户到这儿来举办啊，跟当地的这个旅店老板啊有个这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另外，咱再说说这个第二届的比赛项目哈。之前节目我们说第一届这个霞慕尼，冬奥会一共是有14个项目啊。这届的第二届圣莫里茨冬奥会呢，其实延续了第一届的大部分的比赛项目，另外在这个基础上也做了一些变化还有调整啊，包括表演项目也做了一些变化。第二届的这个冬奥会大概的这个项目的变化，您是不是下面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届冬奥会的竞赛项目有越野滑雪，有跳台滑雪，北欧2项，有舵滑雪橇，有舵雪橇，还有这个卧式雪橇，还有速度滑冰，再就花样滑冰以及冰球，这设计，从跟夏蒙尼相比呢，它这个增加的项目有冰橇，冰橇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啊，从山下乘无舵雪橇滑下，这叫无舵雪橇。 无舵雪橇， 无舵雪橇，这是开始的。就上届的有舵雪橇呢，由4人座改成了5人座。那这样，本届冬奥会的竞赛项目共有4大类，6、8大项。是14小项，所以而表演项目呢，只保留了第一届的军事滑雪设计，这个冰上溜石这一项，没有列入表演项目，这是它的滑雪的这个项目的组成情况，因为这个项目呢组成，这项目呢也吸引了这个参加国家的各国的运动员，当时参加的这个国家及地区呢有25个，与上届相比呢，新增加了几个国家，你包括阿根廷，包括德国、日本、立陶宛、卢森堡、墨西哥、荷兰、罗马尼亚以及爱沙尼亚，这运动员呢也由上届的258名增加到了464名，所以女选手还有26人，所以这是他们比赛的一个项目的特点和运动员的一个特点， 就如同刚刚崔教授所说的，其实第二届冬奥会要正好说到这个参赛运动员的人数啊，其实是比第一届增加了很多的，应该是翻了一倍，而且呢参赛国家数量也是从第一届只有16个国家增加到了25个国家。另外您刚刚提到了日本啊，日本是作为应该是那届唯一一个参赛的亚洲国家啊，是参加了这个奥运会，所以说其实我们看经过了1924年到1928年啊，这4年时间大家对于这个 因为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哈、啊，各个国家啊，包括这个冬季项目运动员他们的参与热情啊，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放大的啊。第二届我们就很明显看到，会比第一届这个影响要放大很多了。另外在第二届的这个赛事当中哈、啊，我们说到这个比赛项目，第一届您说这个霞慕尼冬奥会之前节目当中提了有很多的。比赛当中有意思的故事啊，比如说12岁的一个挪威小姑娘啊来参赛，包括还有这个挪威的选手哈、啊、被误颁了一个跳台花絮的铜牌啊，50年后才发现颁奖颁错了哈、啊，把这个正式铜牌给人家本来得奖的那个运动员给送回去了，这都是很有意思的故事。这届这个冬奥会啊，圣莫里茨冬奥会在比赛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这些有意思的故事？ 其实有几个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包括本届冬奥会的冰球比赛，共有11个队参加，每队呢13个人，是本届参赛人数最多的，比赛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项目。当时代表加拿大出席本届奥运会的是多伦多大学队。大家知道，加拿大是冰球王国， 对， 他对这个冰球的这个爱好甚至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在4个队参加的这个决赛中，加拿大队选手势如破竹，你包括跟瑞典人战成了11-0，跟瑞士人打成了13-0，跟英国人呢更最终出现了14-0的成绩。在比赛中，他们共往对手的网窝里送去了多少？38个球。但是没有允许一个球进入自己的球门，他是再次赢得冠军， 很强势啊。 但是挺有意思的啊，这冬季奥运会闭幕之后呢，加拿大队在欧洲进行的巡回比赛，尽情地展示了加拿大冰球的威力。说冠军队呢参加每场比赛，结果都是让对方剃光头。但是只有一次啊，加拿大人遭遇了比利时滑雪俱乐部队时，让对方终于进了一球 啊。 说是这个呢，是他参加这届冬奥会一直到巡回赛过程中唯一收获的一个球，所以说收获就是让对方给你冠军。 唯一丢了一个球， 对啊，但收获是带引号的啊。 是， 这是一个。其实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第一届我们讲的索尼啊，这个海尼，索尼亚海尼， 海尼。 这个海尼呢，其实他在参加这届奥运会的花样滑冰的时候啊。花样滑冰在已经成为人们冰上艺术欣赏的一个重要对象了。当时的这个女子单人花样滑冰比赛，这个索尼亚海尼啊，被称为夏威宁的小公主，夏慕尼啊，第一次，说名声呢再度响亮了起来。这个时候在夏慕尼的时候，她还不到12岁。那3年之后呢，她在奥苏鲁成为世界锦标赛冠军以后呢，现在已经15岁的海尼亚再次来到圣莫里斯冬奥会的冰场上。但是他进冰场的是他的比赛最吸引人的是他以完美无瑕的技术、优美的舞姿、高雅的气质和醉人的音乐征服了观众，因为他的花样造型呢给观众留下了特别大的印象。你像比赛中采用了这个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天鹅之死》乐曲，将他的花式造型、跳跃还有旋转等各种技巧与乐曲连成一气。他穿着这么亮片的黑色长裙啊，年轻的诺维姑娘在结束自己的1分钟表演以后，最终以多少呢？以2452.25分的较大优势战胜了奥地利，战胜了英国、法国甚至美国、加拿大等国的选手。他为挪威的花样滑冰赢得了历史上第一枚冬奥会金牌，并被称为冰上仙女。他一生其实都在保持这个荣誉，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时候预示着世界的花样滑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我们讲的是另一个故事。还有一个故事呢，其实就是这个冰壳项目。冰壳项目挺有意思，这是新增的一个项目。 冰壳啊， 冰壳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无舵雪橇。 无舵雪橇 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被列入比赛的项目。那这种项目是运动员乘坐单座轻便雪橇滑降，运动员的头部在前，戴着护面罩，俯卧在雪橇上，利用安装在专用皮靴前部的防滑钉控制冰橇的运动方向或者是制动。那乘坐这种无舵雪橇呢，速度可达到每小时80公里，但是也非常危险。 因为为什么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的比赛现场特意制作了世界上唯一的一条大型的雪橇冰道，叫圣莫里茨鲁恩十字架。 嗯， 这个冰道长是1231米，高度差为157米。他在比赛的结束前的，就整个奥运会比赛前倒数第二天进行的。申请比赛共10人，但是最后呢只有8人参加。 嗯， 而且在2人的训练中受了伤。最后呢在进行比赛当中呢，由美国队的两兄弟叫希顿兄弟获得了这个冠亚军。挺有意思啊。这个希顿兄弟俩呢，前两轮这个比赛当中叫詹勋希顿略胜一筹。 嗯， 那第三次试滑时呢就换成了他的兄弟约翰希顿了。 嗯， 第三次试滑的成绩相加呢，结果呢詹勋希顿获得了金牌。英国呢运动员只获得第3名，而他的发明者挺有意思的啊，瑞士只获得了第5名。 哦，就这个项目。 对， 发明这个项目的瑞士啊， 对， 获得 第 五 名。所以本届冬奥会之后，冰雪项目消失了多少年呢？20年。 哦， 到1948年圣莫里茨再次接办冬季奥运会的时候，才又被列为比赛项目。所以在这取消的，又在这个地方恢复的。 哦， 此后呢？又没有出现了， 又没有出现了。 所以直到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美国盐湖城冬奥会，是吧，才再度被列为比赛项目。所以为什么举这个项目在比赛当中举它的例子呢？其实它项目的本身在冬奥会的演化，它就有很大的特点，挺引人注目的。 嗯，等于最开始在圣莫里茨举办了一次之后，就销声匿迹了20年。 后来 又 把它列入比赛项目， 再次消失。一直到 2002年， 这中间隐身的时间挺长的。 对，历史上有的项目呢确实是这样存在，但是像这个冰橇这个项目，这种特点呢，是比较特殊的， 比较特殊的。也是因为它确实，这个崔教授刚刚说，每小时80公里，这样一个基础的速度，确实太快了。在这个如果是在之前哈，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运动器材对运动员的这个人身保护可能也不像现在做的这么完备。 对对， 所以这个项目当时它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对，都包括场地的限制，包括器材的限制，包括人的技术的限制，各方面都有。因为当时的为什么又把它给它列入又取消，最后过了多少年以后，到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又重新列入，其实它里边存在项目本身与项目的器材，与规则甚至与人的这个能够适应度很大关系的。这也是西方体育的一个特点，能够把人的极限超度发挥。这与中国传统的项目完全不一样。 对，他们追求的就是我不断突破极限。不断突破这个项目，你觉得够危险了吧？我还要更危险一点。不断去突破自己的这也是确实这个在西方演化出来这种体育项目，就像崔教授刚刚讲的，跟我们东方演化出来的体育项目，它在这个项目本身的内涵上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区别的。另外其实这届比赛也可以说一下关于这个赛事场地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知道冬奥会之前节目当中崔教授也提到了，其实对于场地，对于这个客观条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哈。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中国，那我们举办冬奥会的城市只有在北方地区来进行选择啊，你稍微我觉得北京已经算是比较的底线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的范围了。你再往南一点包括气温方面，包括等等的自然条件方面，其实它是很多地方是没有条件来举办这个冬季运动会的。 对，自然条件它达不到 自然条件就达不到啊。所以呢这些比赛当中其实也出现了一些在这个场地保障方面的这样一些事情。所以前两届这个冬奥会，我们可能有一朋友也想问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技术已经很发达了，比如说我们没有雪怎么办啊，我们雪不够怎么办，我们可以人造雪啊，从别的地方人工来运雪啊，这个整个的保存呀都没有问题啊，包括制冰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有很强大的这种制冰的技术，包括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这个冰壶比赛啊，其实对于冰面的这个精细程度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所以一般的冰面也打不了冰壶。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些通过比如说室温的控制啊，通过制冰技术的发展，全都可以达到。但是你在近100年前啊，这1928年圣莫里茨的时候可能还达不到，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个比赛的场地啊是怎么把它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使它能够适合来进行这样 这些冰雪项目的比赛？ 现在我们举办冬奥会，当然现在条件好了啊，利用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先进的设施，可以把这个制造人工雪、人工冰，但是在那个时候确实啊，这种条件是难以达到的。所以这届奥运会呢，确实在开幕式之后呢，遇到了一些很特殊的自然现象。就开幕式的第二天呢，天气呢不尽如人意啊，尽管地势很高啊，地势高啊，这个气温按正理相对要低吧， 对， 但是圣莫里茨却遭遇了一个很重要的粉风， 粉风， 就一种热耳干的风 哦， 因为他是冬季运动的爱好者呢，陷于一种绝望之中，非常的绝望，因为这个粉风太厉害了。通常的粉风呢，持续的时间很短，可是就在这一年，就1928年的2月呢，这次粉风却极其暖和啊，而且无休止的刮了非常长的时间，甚至在比赛时候呢，天空又下起雨来了，一切都很明了。就说组委会在筹备冬奥会过程中，什么都考虑到了，但是唯独没有想到运动会的日期，就奥运会应该提前一些时间举行。但是经过组委会全体人员的努力，比赛还是正常进行了。那怎么做的呢？比赛中呢，由于气候的这个突然变化，还是影响了比赛成绩。你像圣莫里茨一向以气候良好著称，但这一年的天气的变化太无常了，时而风雪满天，时而天寒地冻，时而阳光灿烂，气候温暖，就一天内呢，可以从早上-17.8度转为下午的-25度。 哦， 哟，这种变化对，将会就造成冰赛场地冰雪品质的转变，甚至造成冰块融化，而且无法比赛。那这种情况就会给比赛呢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也使比赛成绩受到影响。因此呢，首先影响第一个，就大部分的项目的比赛成绩没有超过上限，而且呢，许多项目取消了。你包括速度滑冰只举行了500、1500、5000三个项目，而10000米的比赛不得不中途取消。那面对上述情况呢，组委会呢，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但是大自然带来的这种天气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重的教训，什么呢？那就是举办这类具有浓厚季节特点的运动比赛，结合以往气象的分析，提前对天气等自然环境做出预判，这是办赛很成功的一个关键。虽然在比赛过程中，组织从山上用冰壳往下运雪，从远处用车运冰块，但是最后造成的损失呢，还是使这届奥运会较以往来说大打折扣，从成绩，从运动员参赛，对，甚至对运动员的心理都造成了很大影响。这是以后包括我们将来举办这一类的季节性运动会所要关注的，也所要注意的。 听刚崔教授讲了，这气候确实太无常了哈，最低到-17.8度啊，一天之内最高又能升到-25度。 对， 这个对于冰雪项目来讲，尤其是在这个1928年这个时候技术不是很成熟哈，我们很多的时候这个制冰制雪只能我们开玩笑就是只能指着老天帮忙，如果老天不帮忙的话，你雪根本冻不起来， 对 吧？你运来雪也是化，运来雪也是化啊。也说那个组委会很有意思啊，还真的组织从这个山上边往下边运雪， 对 啊，从卡车从这个四周地方往这拉雪哈，但是确实，因为气候确实太无常了，尽管采取这些措施，所以这届冬奥会在成绩方面也产生很多问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滑雪这个雪如果慢慢滑着滑着滑着，由于气温的升高，它慢慢的融化，带有很多的这个冰水出来啊，那肯定对运动员的这个整个滑行的技术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这个滑雪板跟这个下面的接触，就出现了这个包括摩擦力阻力，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人的这个生命危险就会有出现的可能。 是哈，所以这一届这个冬奥会这儿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但是这个故事也会对运动员成绩产生很多的影响。另外，其实最后一点就是，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哈，这届冬奥会整个的参赛人数啊，相比于第一届是出现了翻倍的这种增长啊。今天节目呢是跟大家共同来回顾了在1928年举办的第二届圣莫里茨冬奥会，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哈，请崔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哈，我们来一起回顾的是1932年第三届的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哈，这届冬奥会也是很热闹的一届哈，当时有很多的戏剧性的故事发生哈，明天节目 当中，我们一起继续来请崔教授为我们分享。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崔教授的做客啊，同时呢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超级体验团，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啊，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哎，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哈，在2022年的一开头哈，前几天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年我们值得期待的那些体育赛事哈，那些体育事件。昨天跟大家聊了这个冬奥会啊，即将举办了。其实冬奥会真的可聊的东西非常多，值得我们期待的啊，这些点也特别多啊。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冬奥会的举办哈，我们是有多么的期待啊，以及啊，我们为什么对冬奥会举办有这么多的期待？ 对，它给带来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改变啊，都有哪些我们未来值得期待的方向？ 哎，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 当然，在这还是首先要祝大家这个元旦快乐， 元旦快乐， 元旦快乐， 元旦快乐。 就放一天有点少， 有点少，多放几天，再过几天马上就到春节了啊。 当然，这个。借着这个节目啊，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目前还是提倡一个叫做，还不太建议吧，大家就大范围的，这个来，那会儿咱们管中国咱们的这个农历春节叫做人类大迁徙， 人类大迁徙， 说2亿多人还是几亿人是吧？从各个不同城市然后往家乡返， 人类史上的奇观。 又是一句玩笑话，但也从客观说明了一个在春节期间我们还是有一个回家过年的一个习俗。 哎， 但是现在也是提示大家，疫情当前，在这个范围里边我们还是要做到自己这个更好的一个防护吧。非必要不宜进， 非必要不宜进。 如果说在确实啊，你一年也没见着这个家乡父老了，确实想回家，也没说不让走，也可以走，但是要做好，比如说一个是看看当地的疫情防控的要求，你是不是要求出示48小时的核酸啊，你是不是能去啊，这个一定要仔细看好。另外呢也要考虑考虑啊未来可能出现的事儿，所以这个咱们都要打好预期。 是， 那北京的这个管理规定是什么？你看北京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你出去行，你回来呢进北京你首先要拿48小时核酸，第二，如果叫做出发地有发现一例以上的确诊病例，是暂缓这个城市来北京。 对， 你看应该是有这相关的规定，大家可以看一看相关的规定。 嗯， 也就是说如果您回家了，突然您家里过年期间发现了一例，那是不是影响到您未来回京的这个过程？ 哎， 所以提前做好考虑。 哎，是，其实说到这个疫情防控常态化啊，也不得不说啊，这个冬奥会对马上举办哈，也是在这方面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的。 哎，怎么遗憾？ 我就这个突然回想起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哇，那这个真的是叫什么人山人海 啊， 场面非常的壮观， 里三层 里 三层 外三层啊。哎，我当时印象特别深， 锣鼓喧天，彩旗飘扬。 哎，就是因为啊，就是其实那时候北京奥运会啊，咱们第一次啊北京办奥运，而且那个时候呢有很多当届的这个运动明星啊，那时候我其实想去看一场奥运会啊挺难的。 看了吗？有票吗？ 我去看了，应该是看了一场足球 啊， 还看了一场跳水。 我看了田径。 你看了田径？ 博尔特 啊，那场你在？ 哎，我这是在鸟巢那个田径场，那个哎呀感受真是 感受啊， 非常 那是对很疯狂的夜晚。但是啊，像这个宋阳这样幸运儿哈，有条件拿票去看，尤其是看那些热门比赛，其实挺难的，你得买票，包括还要抽签，我记得 很难 啊， 当时 要抽签，要么呢就是作为工作人员啊，有一些这个工作票，但是这种机会其实非常少。然后我想说这是什么，就是我当时我是在这个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啊，当时还叫北京电视台实习 啊。 当然有一次就跟派活哈，跟着一个记者老师去采访，去哪儿就去了这个国家体育场，就是 鸟巢。 那当时他就是有田径比赛，好像是刘翔的那场比赛啊。当时我去那儿发现，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场里那么多人，说这比赛快开始了，怎么还不进场？后来发现不是， 这些人就是没有票的，但是就来。 啊， 但是就 是看看有没有现场能够捡着漏的 啊，捡着漏的啊。再有呢，就是他即使买不着票，我也要来这块，我要在现场，在体育场外，我要体验这个氛围啊。他们可能大家那时候有还拿着广播，那时候的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哈，也就是拿着广播在听啊，听里边赛事情况是怎么样。那国家体育场外，那应该叫奥林匹克景观大道吧？ 对对对， 我们每年这个北京马拉松的终点也是。 对 啊，人山人海，全都是。我说这没票还这么多人来，后来跟我们聊，就是还有一些嘛，就是专门就是从外地过来。那从外地过来，我就是来这儿啊，他可能买到了几场这个北京奥运会的票，但是这场呢，他没有买到这一场的票，但是他还是选择来，就要来现场， 要跟鸟巢合影， 就要来现场。 就是当时我记得鸟巢包括水立方，就国家体育场，还有国家游泳中心嘛，就是水立方，应该是售票 ， 售票它有一个范围，就是一种票你可以进到它的这个外围，但是外围你不是进里边， 对， 叫一日参，好像有个参观票，就是你可以拿着票呢进到这个外围。第二呢，你有一种票呢，你可以进到里边，两种票的票价是不一样。 是， 当然这个是奥运结束之后啊，也就是说，其实当时有很多人来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说我能跟这个奥运场馆合影， 对， 我能够站在外面，我拍一张这个照片， 是， 就跟原来说来北京，咱们要到那个天安门广场，跟这个是吧？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啊，天安门城楼啊，要有一张照片一样， 得打卡。 那会儿就必须那是一个打卡地，一定要去。 是。所以说到这儿哈，就是说回到这回啊，这个北京冬奥会因为疫情防控的这个常态化，可能这方面我觉得是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可能现场也没有条件让这个很多的朋友，第一，很多朋友可能来北京啊，就会受很多的限制，包括当时我记得还有很多这个国外的朋友，就专门为了北京奥运会过来啊，当时在这个整个赛场外、赛场内啊，看到的这个老外啊也特别多。 现在今年好像也不再对外售票 啊，对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年这方面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但是啊，我觉得其实留下的东西也不是说我们光这一届冬奥会办完，我们只这一届大家来这个热闹一波就完事儿了。但是啊，虽然今年可能不允许这么多的观众入场啊，不允许这么多的观众一起到北京来体验冬奥的氛围，但是冬奥结束之后，其实在未来的很多很多年当中啊，就像上期节目说到的，这个冬奥遗产会在北京一直留下啊，包括也会带动很多的这个北京冬季旅游的，我觉得这种发展。 那当然了 啊。 所以今天我们说一说，还是说2022年的期待， 嗯， 还是从这个冬奥会来说起，说一说对于未来北京冬季的一个期待， 嗯， 这个咱也可以来说一些话题。 对， 就原来这个我是觉得北京啊，更多的是叫做春夏秋， 春夏秋， 春夏秋三季， 嗯， 旅游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基本上是从这个五一开始，对吧，这是大批的游客就来北京了。我第一次来北京那会儿，我上学的时候上的是当时上初中高中， 初中 学校组织来北京，当时就是五一，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五一北京居然能穿短袖了，真的 刚开始穿短袖 啊，五一居然 刚开始穿短袖， 白天就已经很热，但早晚温差比较大。 五 一居然，我有一张照片是在这个圆明园，穿着短袖照了一张照片，那是五一的时候。你看，我赶上第一批游客就来北京了。这个北京的这个基本上对于国内外的游客来说，一直会持续到十一。十一是一个，你想国庆长假是一个非常多的来游客，大概到了十月中下旬，游客就慢慢的减少了。到了冬天。你看咱们北京啊，公园有一种票叫做淡旺季票， 没错， 叫淡季呢，好像是从每年的十一月多就进入了 淡季， 一直到第二年的这个春天前， 对， 都叫淡季。 对， 就是这段时间对于北京来说，没什么人来， 没什么来 啊，来的都是咱们北京当地的，或者说北京人过年的时候去庙会啊、滑冰啊、干嘛的啊，都是当地人。 是，比如说现在哈，这个北京最近又多了一个网红打卡地，那么那环球影城，环球影城当时公布票价的时候，看，票卖的真贵啊，票卖的真贵。 它有淡旺季吗？ 有淡旺季， 有淡 旺季，而且淡旺季的这个票价差的不少 啊， 这个旺季的票啊大几百啊一个人啊，真的是挺贵的。淡季的时候要便宜很多，再有呢，淡季的时候呢，这个它为什么这个时候设成淡季呢？就是因为冬天哈， 冬天， 这个大家来北京旅游的这个意愿，天寒地冻的啊，可能就会少。 啊，包括现在我看去环球影城，最开始刚开的时候都抢票啊，都没有机会去啊。现在我看基本上这基本想去就去啊，基本是个淡季。所以说， 你说，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直以来哈，就是像刚才说北京的这种冬季旅游哈，一直有这种淡旺季的这样的区别。但是呢，这个在冬奥会这个结束之后，尤其是有这么多的冬季项目，这种项目的这种体验的场馆啊，这种配套的设施和服务起来之后， 北京的冬天， 哎，北京冬天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啊，是非常值得期待。 但是话说回来啊，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对于未来这个期待啊，2022年一开始，一个人或者游客去不去这儿，他不是因为冷不冷， 对， 他是你有没有玩儿， 哎，对， 你比如哈尔滨冷不冷？哈尔滨太冷了，零下三四十度。我特别希望在有生之年，去趟冰雪大世界。 冰雪大世界啊， 从来没去过，因为有几次机会去，我都被人拦下了。要不被当地人拦下了，要不被朋友说太冷， 就别去。 你有鞋吗？就问我一句话，你有鞋吗？我说我鞋有啊。说你的鞋什么鞋？说我们要去那儿，那鞋在里边带毛了 啊。 就是里边是羊毛的，外面是纯皮的，里边是那种帆布里边带毛的，你才能不冷。你说你有衣服吗？我说衣服不有羽绒服吗？不是羽绒服， 不是羽绒服， 就劝我你别放弃， 别去啊！对 对，但是还是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要去哈尔滨的这个冰雪大世界，觉得那是一个冬季就要去打卡的那么一个地儿。 没错啊，就是越冷，他就所以就是越冷越想去， 越冷越想去， 冷不冷没什么太大关系。包括我最近哈，朋友圈有几个人啊，最近都去哪儿？去白山。 白山 长白山 啊，长 白 山 啊，我看最近怎么都往那儿跑，后来一看啊，雪景确实 滑雪 啊，去滑雪啊，而且都是就是现在应该是那儿最冷的时候，而且也是这个雪景最漂亮的时候， 对， 其实都是赶上最冷 长白山。哎，你说到这儿还真是插个题的话，今天很多人去长白山，去一个是长白山，是吉林长白山，还有一个那个北大湖 滑雪啊， 哈尔滨也有。也不少，就是今年可以说很多是之前去崇礼的这些学友都改到那儿了，因为崇礼现在没法去了， 是， 进入到奥运周期里边，很多的雪场啊，包括酒店啊，有一些奥运任务，所以他没法滑怎么办？改到，我就有身边有个朋友是直接从崇礼去的长白山，就北京都没回，但是他北京人啊，到了崇礼住一段时间，然后直接从崇礼转到长白山接着去滑，就去那儿。话说回来，就是。2022年，我们对于北京的期待，就未来北京的冬天可能就会打破原来淡旺季之说。 对， 一年四季北京都是旺季， 都是旺季 ，是吧？ 对，这个春夏秋啊，来逛景点，逛故宫啊，去长城，去香山。冬天来干嘛？ 冬天来玩雪 啊，来玩冰。我觉得这个确实，整个的这个冰雪的资源哈，的这种发展，我觉得在北京也是由于冬奥会，我觉得是为一个抓手啊。近几年是这个得到了特别好的这种发展。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说你想去滑个冰啊， 滑冰啊， 特别难。难在哪儿呢？第一，人多，它有的地方嘛。因为它这个冰面，它有的时候啊，它承受不了那么多的人。 啊、 你说你乌泱那么多人全能， 对对对，限流、啊， 所以都会限流啊、所以去呢，我当时记得紫竹院有一个冰场，我小时候我爸就老带我去那儿啊、但是稍微去晚一点，就说对不起，您得等会儿，或者说今天我们已经不让进，因为里边 人 太 多 了， 有 限流，这个是一个难的。再有呢，真的挺冷的啊，真挺冷的啊，那冰天雪地，当然这个小的时候好像对这些也没什么概念，就是越冷啊，你觉得越兴奋什么？那稍微大一点之后就去，哎呀，觉得这个条件真的是户外。当然户外有户外的乐趣啊，当然户外呢，它确实相对来讲条件，会觉得有点艰苦。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就有很多的这种室内冰场。我记得北京第一个室内冰场在首都体育馆，是北京的第一块室内冰场。 1960几年就有了。 对 对， 但是当时呢，能进去玩的这种像这种业余的爱好者都很少，那个时候都是一些专业队哈在里边训练来用的，业余的很少。然后后来慢慢的，我们看到现在北京的室内冰场非常，现在室外滑冰好像变成了一件很稀罕的事儿。 你说这个还真是， 是吧？ 往往现在好像是室外滑冰的东西反而比室内要更吸引人。 哎， 你刚才说首体这个是专业队啊，其实北京叫做。社会公开能够大众去玩的，很多人记忆是国贸 啊， 国贸下面有一个，现在还有 冰场， 那好多年了。 是 国贸有一个室内冰场， 再到这几年来，随着这个冬奥会即将召开，北京的各大商场里面都有那种叫做简易的，啊，那个技术还是也是从欧洲来的，非常简单，很快底下铺一个制冰管，很快那个东西就搭好了。除了室内也有室外，室外也是那种，包括什么王府井啊、华西 Life 啊，然后也是那种叫做底下铺设一个制冰管，然后上面一浇水，很快就形成一个。而你看它的设施设备基本都统一的，骑个小海豹，小朋友骑的小海豹，小海豹那是个小海豹，然后冰鞋基本上都是统一的。原来你很难想象我到一个地方去租一个冰鞋还给你护具，现在都是配套的。你就旁边有两个大箱子，一个箱子里边是护膝护肘，另外一个是头盔，你就按照你的标准就拿就好，全都给你配全了，你就去玩就行了。可能有朋友会问说，那那个论论你跟孙杨，你俩说北京的这个未来这个冬天啊，成为这个新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标志，那玩冰为什么不去东北呢？对吧，玩雪为什么不去东北呢？东北一定是一个大家愿意去的地方，但是玩雪可能在东北会更多，因为它自然雪场肯定会好，但是玩冰可能未来真是集中到北京。这话就说回来，从参与到大众体育比赛当中，我们去聊这个事儿，就是包括论论我们都去跑马拉松。我们爱跑什么样的马拉松？其实要做有文化有服务有标准的马拉松。而不是说这个地儿赛道非常好啊，你就去跑就很好，没什么服务，但是就是赛道好，就是有什么意思呢？ 是， 就未来北京在于冰雪的这种文化建设，一定会通过这一届奥运会提升它的叫做服务标准， 服务标准， 然后这个叫组织标准、服务标准、文化特色，这个是真正吸引大众参与来的核心要素，而不是说只是条件，条件其实只要有钱，你就可以把这些弄好， 对， 但是软件呢？我滑完冰，我得泡个温泉吧？ 泡温泉， 对吧？我泡完温泉，我得吃个自助吧，是吧？ 要求太多。 吃完自助，我得去个环球影城吧，是吧？我还得住个五星级酒店吧？就其实这些都叫做一个城市的软环境的一个配套。 是。 还有就是这个城市到达的便不便利？ 嗯。 有没有那么多的航班？有没有那么多的高铁？ 是。 都取决于我愿不愿来这个城市。 是。交通情况啊也很重要，所以说呢，未来可以预见，就是北京在这个冰雪旅游这方面， 冰雪旅游 一定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我觉得是未来北京城市发展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机会哈、包括我们也非常值得期待，包括刚刚想算一下这个交通，就是说为什么不选择去东北呢？因为去东北的交通那肯定没有来北京便利， 那当然了 啊，你这个各 算是交通中心了 啊，你各城市哈、不管是坐高铁坐飞机，你买一个到北京的航班。啊，就马上你上午做决定，下午就可以走了啊。 是， 你要像去别的地方呢，比如说去北大湖，当然北大湖也很好，但是你去那儿的话，你就得做规划，你提前几天做规划，然后想想我坐哪班飞机到那儿，怎么再转车，或者是怎么再去。 对， 啊，这个便利程度啊，相比北京就相对会差一些。 这也是冬奥会带给北京未来城市的一个发展的变化， 是 所以这要分阶段啊。咱们就是这个说，对于2022年的期待，我觉得未来对于北京冬天的一个期待，什么人来北京？这个来。上冰上雪，一定是南方啊，一定是南方 啊，没见过冰，没见过雪的， 那肯定的，广东啊，福建啊，海南啊，是不是？然后那个我们去玩玩冰啊， 玩玩冰，对 啊，那吉林太冷了，是吧？ 太冷了， 干嘛就来北京？那什么人去到东北，一定是北京的，就是叫做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基础， 对， 我不再想下来还要等半个小时，对吧？我可能要体验更好的这个叫自然环境，可能就会选择这个。再往北边去，比如去吉林啊，然后包括内蒙，然后新疆，都有非常好的雪场，但这些一定是有了基础的，叫做再升级人群。 是啊，其实说到这儿，我们也是啊，这个说了2022年啊，我们对冬奥会的期待，当然这个期待也不集中在赛事方面啊。其实今天节目呢，也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了聊冬奥会之后哈、其实我们对北京不只是说办这一届比赛啊，我们办完就完了，这届比赛之后会为我们北京整个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今天主要是聊了关于冬季旅游、冰雪旅游这方面，我觉得确实是可以期待很多哈、当然也其实不只是作为冬季旅游，其实作为我们生活在北京的人，我们冬天去玩。玩冰玩雪那肯定是玩得更带劲，其实刚刚还说一点，就是这个说为什么要来北京哈、就是当然东北那边也很好，但是来北京它有一个什么呢，你除了可以玩以外，重要的之前节目也说了打卡、 我是在哪儿滑的冰？我是在奥运赛场， 哎， 滑了次冰。 对 啊，这个体验，你除了这儿，就是北京就是独一份啊。你除了这儿以外，其他地儿找不着，它没有奥运赛场啊，只有在北京有。你可以来体验到这个。 你说这我还想起一个，就是未来北京啊，这个你像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文旅部门的人是在听啊，其实叫文化旅游的叫冬季的大结合，是什么？我们说到这个，很多经验可以向一些发达国家学习。荷兰，荷兰为什么是速滑？我们叫速滑，就分成短道和长道，其实就是一个叫速滑和短道。 短道， 但我们往往叫短道和大道，或者短道和长道。荷兰为什么是这个速滑的起源国家？之前我们节目聊过这个事儿， 是 因为荷兰它的水道非常的丰富， 是 人就是划船的，夏天就是划船，然后到了冬天冻上了。冻上结冰之后干嘛呢？人们也要出行，发现船滑不动了，就开始滑冰。其实滑冰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走河道，那哇，很快，我滑着我就过去了。于是荷兰就有了这个叫速滑的这个一个先例，包括现在这个速滑叫做长道速，还是荷兰非常厉害。 是。 换句话说，北京其实也有运河文化，北京有这个大运河文化。然后你看京杭大运河，然后啊分段啊，比如说通惠河，再到海淀那边的清河，还有就是二环的护城河。 护城河 到了冬天，如果赶上一个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一个东西，这些有些河道是可以结冰的。 对， 那结冰的厚度也应该符合要求。那未来北京是不是可以举办这种国际化的城市大众参与的叫做河道运河的速滑比赛？ 哎， 比如说环护城河，一圈这个环护城河一圈二十多公里吧， 20公里，30公里差不多， 三十公里，30公里对于跑步来说，其实也就跑个你跑得快两个多小时， 2个多小时， 滑冰是很快的， 就更快了，对， 能不能我们组织一个叫做护城河的一圈，这个叫速滑的大众参与型的比赛？ 哎， 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大众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参与， 是， 那滑一圈这太有意思了，能不能举办一个叫运河上的？叫速滑的比赛，就是也做这种冰上的国际型的比赛，提升北京的城市影响力，这完全可以去想。 没错啊，非常非常值得期待。那相信这个冬奥会之后，有关于这个冰雪项目，刚刚孙老师讲，不管是旅游也好，还是我们这种大众参与型的体育赛事啊，其实现在冰雪大众体参与型体育赛事不太多。那但是相信未来，借着这个冬奥会举办的东风啊，借着这个契机，在未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啊关于这个冬季项目啊在北京的发展。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也是聊了哈这个新年的新期待啊，期待2022年北京冬奥会哈及冬残奥会的到来啊。今天节目呢就暂时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Together， 一起向未来。